第十四集，大战地京。布洛克斯像其他人一样紧紧抓住考雷斯特拉兹，由这头红色巨龙背着他们飞往目的地。在这个兽人生活的时代，红龙受到了他的族人的统治，但他却从来没有骑在龙背上飞行过。现在他陶醉在飞翔的激动之中，却又是平生第一次真正开始同情那些遭到奴役的巨龙。本应该自由自在地翱翔在天际，却只能受到他人意志的控制，被迫像狗一样死去。这样的命运足以让任何兽人不寒而栗。实际上，布洛克斯的心中有一种和龙族同病相怜的感觉，他的同胞也曾经遭受到某种程度的奴役，正是燃烧军团将他们的坦荡天性扭曲成为残暴嗜血的诡异状态。布洛克斯曾经只想着战死在沙场，而现在他可以坦然面对死亡，但必须死得有意义。他不仅要为守护远在未来的族人而战，还要保卫所有受到恶魔侵害的生命。布洛克斯希望再多杀死几个恶魔，尤其是让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。慢慢的，丘陵变成了山峰。起初，下方的群山让布洛克斯想起自己家乡附近的山峦。不过，这些高山很快就发生了变化，一同改变的还有它周围的空气。眼前的大地越来越荒凉，仿佛任何生命都害怕或不愿留在这个地方。考雷斯特拉兹曾经提起过，这里藏匿着一种古老的邪恶。布洛克斯也许比大多数人都熟悉这样的世界，他感觉邪恶的确渗透进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，这是一种比恶魔更加可怕的污秽感觉，让布洛克斯很想伸手去抽出绑在背后的战斧。考雷斯特拉兹突然在两座阴暗陡峭的山峰之间下降，轻盈地穿过狭窄的峡谷，寻找一个合适的落地位置。最后，他降落在了一座格外阴森的高山洒下的阴影中。布洛克斯觉得这座山就像是一个巨人武士举起沉重的大棒，意欲发动攻击。寸草不生的山脊让老兽人心中受到黑暗力量窥视的感觉更加强烈了。 我只敢飞到这里了，但我还是会跟随你们再走一段路。 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，我记得这个地方。 果然如此，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死亡之翼。 你以前就提起过死亡之翼这个名字，罗宁也说过。 我们所来的地方就是这样称呼这位大地守护者的。那时他的疯狂已经人尽皆知了，对不对，布洛克斯？ 我的族人也称他为鲜血之影。不过所有生灵都知道死亡之翼，一提起他就会胆战心惊。 我们该如何避免被他注意到？我能够逃过他的侦测，全都是因为塞纳留斯传授给我的能力，但我们不能全部进入翡翠梦境。 也没有这样的必要，我们无法从翡翠梦境触及恶魔之魂，只能从现实世界过去。我很了解死亡之翼，我应该能让我们避开他的一切警戒法术。不过这就意味着剩下的事情都要由你和布洛克斯来干了。 没问题。 我也没问题，如果有必要，我会把那头黑家伙的脑袋从他的长脖子上砍下来。 那一定会有一首歌来传颂这件事，不是吗？考雷斯特拉兹，你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前面的峡谷很快就要变得过于狭窄了。 我可以爬上去绕过这些山。 我们离死亡之翼已经很近了，即使我们能够避开他的法术，也不可能轻易躲开他布置的岗哨，他们一眼就能看到你。 好吧，那么我在这里等你们，你们只要向我发出召唤，我就会立刻飞过去，哪怕要我去和他交战。 离开考雷斯特拉兹，他们变得更加小心，眼睛不会放过任何角落和阴影。马法里奥向他们指出了越来越多自己在翡翠梦境中见到的地标，表明他们已经多么靠近奈萨里奥的洞穴了。现在走在最前面的是布洛克斯，他盯着沿途的每一块石头，提防敌人可能就藏在那些石块的背后。白天渐渐过去，尽管马法里奥在黑夜中也能清晰事物， 他们还是决定停下来睡一会儿。他确定已经离死亡之翼的巢穴很近了，这让他们即使是在休息的时候也都变得焦躁，就连布洛克斯也不例外。老兽人还是占第一班岗，但克拉苏斯坚持要公平分配休息时间，使每个人都保持体力充足的状态。布洛克斯不情愿地答应了克拉苏斯，然后盘腿坐下。他敏锐的耳朵很快就察觉到了同伴们平稳的呼吸声，看样子那两个人很快就睡着了。这里是一片荒芜之地，除了寒风的呼嚎和偶尔有碎石落下山脊之外，他就几乎再也听不到什么响动了。就在这一片寂静之中，布洛克斯开始回想起与恶魔交战的那段日子。他见过战友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他们斩杀敌人的功绩，宣布他们的战俘还会砍倒更多敌人。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不相信自己能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，但他们不会白白死去。没有人预料到随后发生的事情。过了很久，布洛克斯相信死去的战友会来找他，支持他，指引他作战。他们通过布洛克斯而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被消灭的敌人都会为他们的记忆增添一份荣耀。总有一天，布洛克斯也会倒在战场上，但在那以前，他就是代替他们继续战斗的勇士。这样的想法让布洛克斯感到很骄傲。对于站岗这种任务，布洛克斯很是熟悉，所以他能很精确地掌握时间。现在站岗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，他想让其他人多睡一会儿，不过他知道克拉苏斯的警告不是随便说说的。尽管他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战士，但是与克拉苏斯相比，他的所知所闻大概也和婴儿差不多。这一次布洛克斯会服从命令。就在这时，一点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那不是风声。他集中起注意力，认出了那个声音，是有人在交谈，而且音调很高。那些人离他们很远，只是偶然有一股风将他们的话音带到了布洛克斯的耳中。老兽人迅速站起身，竭力辨别说话的人在什么方位。终于，布洛克斯看到北边大约100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山口，那声音正是从山口对面传来的。他如同一名技巧高超的猎手，悄无声息地向那里靠近，开始进行侦查。随着他逐渐向那道山口靠近，说话声突然止住了。布洛克斯立刻停住，耐心等待着。过了一会儿，说话声才再次响起。布洛克斯终于听清了那些人在说什么，而这让他前进的脚步变得更加谨慎了。经验丰富的老兽人开始用自己的耳朵分辨到底有几个人在交谈。三个，最多四个，他能够分辨出的只有这些。这时他还察觉到了其他声音，是挖掘的声音。布洛克斯缓步爬上山坡，悄然来到这些还猛然无知的说话者附近。很明显，无论他们是谁，都没有想到这里还会有其他人，这让布洛克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。一点光线照亮了他前方的区域，布洛克斯绕过山脚望去，看到了一群地精。和兽人相比，地精又瘦又小，却有一颗大头。除了尖利的牙齿和又小又尖的指甲以外，他们看上去根本没有什么威胁。不过布洛克斯很清楚地精有多么危险，尤其是当他们的数量不止一个的时候。他们狡猾而又迅捷，瘦小的身躯能够轻易闪躲大块头的攻击，只要地精没死，就绝对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。马法里奥曾经提到过黑龙的巢穴中有地精，他们正在为黑龙打造某种装备，甚至参与了恶魔之魂的创造。布洛克斯推测这些地精正在为那头黑龙做事，但如果是这样，他们到底在做什么？ 还要更多，这里的矿石根本不够打造一块甲片， 这条矿脉要挖完了。 去找另一条矿脉。 找到了另外一条小矿脉，有更多铁了。 很好， 没有时间去打猎了，让其他人去吧。 波洛克斯的第一个直觉是冲过去，但他知道克拉苏斯肯定不希望他这样鲁莽。他继续观察那些地精，看上去他们似乎还要忙碌一段时间。波洛克斯觉得可以先回去叫克拉苏斯，告诉他这个发现，他会知道该怎么做，到底是捉住那些地精，还是完全躲开他们。突然一股沉重的力量撞在老兽人的脑后，迫使他跪倒下去，有什么东西趴在他背上抓他的喉咙，随后布洛克斯的后脑又被狠狠地敲了一下。 入侵者，快来帮忙，有入侵者！ 高亢的声音穿过痛苦的迷雾进入老兽人的耳朵，是一个地精从背后偷袭了他。地精的拳头不是很大，所以布洛克斯推测打中自己的可能是锤子或者石块。他试图站起来，但这个地精还在不停地打他，鲜血从布洛克斯的头上流进嘴里，鲜血的味道刺激了他的战意，他猛地翻过了身。一阵尖叫声响起，沉重的兽人压在一个不断蠕动的小身子上，殴打终于停住了。布洛克斯又翻了个身，终于挣脱了那个地精。布洛克斯刚一站起身，就听见其他地精的声音在向他逼近，同时感到又有一块石头凶狠地撞击在他的肩膀上，还有金属摩擦刀鞘的声音，看来那些地精还有刀子。布洛克斯盲目地伸手去抓自己的斧头，却捞了一个空。不等他的视野恢复清晰，一个地精尖叫着跳到了他的胸膛上，差一点将他再次撞倒。那个地精手脚并用地紧紧抓住布洛克斯，同时还拼命要将刀子插进老兽人的眼睛里。就在布洛克斯努力要挡住那把刀子的时候，第二个攻击者已经跳到了他的肩膀上，一把刀子切向他的耳朵。他哼哧着抬起手，从肩头扯下这个地精，尽可能地将他朝远处扔去。随着那个地精的尖叫声越来越远，老兽人又开始努力扯掉胸前的这个地精。就在他快要成功的时候，他的两条腿却被抱住了。布洛克斯抬起一只脚重重地踏了下去，随后便听到了地精骨骼碎裂的声音，一条腿的束缚被摆脱了。不幸的是，当他想要以同样的方法解放另一条腿的时候，那里的地精已经改变了位置，紧紧地攀附在他的大腿上。他胸前的那个地精把刀子插进了他的肩膀，然后地精怪笑着又举起了手中的武器。老兽人被激怒了，他挥起硕大的拳头一下子打在这个地精的头侧，尖利的笑声被打断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短促而含混的喉音，那个地精颓然栽倒下去。但布洛克斯还是无法松一口气，又有一个敌人撞上了他的肚子，将他肺里的空气全都挤了出去。布洛克斯向后栽倒，腿上的地精被兽人沉重的大腿压了个半死，同时松开了抱住兽人的双手双腿。又有一个地精跳到了倒地的兽人身上，用石头狠狠地砸他。这可不是布洛克斯想象中的战场上的高贵牺牲，他完全不记得有哪一段伟大史诗中的兽人是被地精干掉的。就在这时，他胸口上的两个地精齐声尖叫，一道红光将他们打了出去，两个地精都狠狠地撞上了山岩。 不要让任何一个逃掉！ 布洛克斯摇摇头，终于让视野恢复了清晰，恰好看到两个缠在一起的地精突然陷进了曾经坚固的地面。当他们的头消失在地面以下的时候，他们的喊声就戛然而止了。另一个地精要么可能是比他的同伙更聪明，要么可能是比他们更傲慢，向克拉苏斯抛过来一块石头，石头向克拉苏斯的头飞过去。布洛克斯张张嘴想要警告克拉苏斯，但却已经来不及了。他看到那块石头击中克拉苏斯之后又飞快地反弹回去，击中了那个地精，把地精的脑袋都砸裂了。布洛克斯突然感到脑后的毛发竖起，他凭着直觉向后挥出斧头，那个正要刺穿他脊背的地精一下子被砍倒在地。克拉苏斯一动不动地站立着，双眼紧闭。布洛克斯小心翼翼地来到他身边，竭力不发出任何声音，唯恐惊扰这位施法者。 没有逃脱的，我们把他们都消灭了。 请原谅我， 我简直就像个未经训练的毛头小子。 结束了，而且你找到了一条通向目的地的捷径。 啊，我找到了捷径。我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。 这些地精知道如何到达那头龙的巢穴，他们能够为我们指路。我是生命女王的仆人，这意味着我可以操纵这些死去的地精指引我们进入死亡之翼的巢穴。 月亮女神在上，这个死去的地精站起来了。 放轻松，我的朋友们，我只会唤醒他关于道路的记忆，他带我们走过那条道路后就会结束了。我不是恐惧魔王一族，我可不喜欢控制尸体为我做事。好了，来吧，我们赶快结束这件令人作呕的事情，准备好进入黑色巨龙的巢穴。 克拉苏斯平静地走在地精傀儡后面，片刻之后马法里奥跟了上去。布洛克斯犹豫了一下，回忆起他们将要面对的邪恶，不由点了点头，赞同了克拉苏斯的手段，朝他的同伴追赶过去。